经过17年的京津风沙源治理，本市累计完成造林银林742万亩，五大风沙危害区全部批绿。过去风沙肆虐的大兴永定河绿化带等，还成为了市民新的休闲地。近日，种植面积达2000亩的京北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区九渡河镇特色蓝莓谷日前迎来丰收，黄花镇、杏花台、黄坎等10个村近1000亩蓝莓培育成熟，可供采摘。其他歌手不同，很少会写情歌，而喜欢你这一首情歌却是黄家驹的真情流露。 在88年的时候，家驹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可是他的女朋友见他整日专于音乐，无心顾他，于是向家驹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只要家驹能放弃音乐，自己便跟他走。到最后，家驹还是毅然放弃了爱情，写下了这一首《喜欢你》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孟庭苇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。

答我沉 默。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当你来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四川有大美，众人皆知，这是一个美女和美景一样多的地方。九寨沟、稻城亚丁、色达、四姑娘山，你一定熟知。可是，在川西还私藏着只有3%的人领略过的小众原始处女地。四川最美是川西，如果要旅行，那就去川西吧。错浦沟最秀美的要数松尔石般翠碧的错浦湖，它四面环山，秀丽妩媚。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清碧亮丽的湖水，平静无语的置于灿烂的阳光下。神秘的错浦湖和小海子，富饶美丽的彰德大草原，淳朴自然的毛雅坝牧区风光，秀丽的海子山，更使错浦沟增添了诱人的姿色。而在格聂神山，站在冷谷寺的任何位置，抬头都可以看见宏伟的格聂主峰。极度澄明的空气使雪峰变得触手可及，近距离的凝视则会带来令人窒息的美感。终年白雪皑皑的山边，冰川的纹理仿佛新娘的婚纱，婚纱下摆处是裸露的山岩，刀削一般的硬朗线条和冰川的流动纹理对比鲜明。在上里古镇，二水环绕，面向田野小丘，这座古镇和四周古渚、修竹、溪水、古桥相映成趣，身临其间有一种时光倒流回到从前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世外一样。从古镇沿河上溯1公里，有10余座古桥，造型无一相同。这些桥梁不仅是南来北往的通道，而且再现了古镇历史和匠师的记忆。壤塘财神坝，这里的民风淳朴，风光旖旎，建筑别致，每一处风光都独具特色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充满神秘感的胜境。而在这里的藏传建筑也颇具风情，澄澈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，显得高远而宁静。这里的一切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而这里就像是一位安静的少女，等待着你和她的邂逅。紫梅垭口位于甘孜州贡嘎乡，海拔4500米，这里是近距离观看蜀山之王贡嘎雪山的绝佳之地。现在紫梅垭口还没有开发旅游，上山的盘山土路如果不下雪的话，可以自驾，一路光影极美。而在川西高原上，千姿百态的土石林和广袤的草甸、起伏的雪山、迷人的藏寨，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。巴美拥有迷人的高原草场风光，形态各异的民居散落在田地间，后山上缀满的金箔随风飘荡，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，悠然如隔世。党岭有着雄奇壮美的雪峰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，苍翠茂密的原始森林， 缓缓流淌的清溪，这里的一切一切都适合静静的体验。而在虎牙，这是一个还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晓的地方，与九寨沟的名气相比，它不过是一只还没有长大的丑小鸭。然而虎牙却默默用自己不动声色的美惊艳着每一位到访者。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庆达沟洛东湖边犹如一位纯净的少女，安静的就好像一幅油画，淡然于世外，不为任何所惊。如果暂时无法到达更远的地方，那么不如去川西，在这里有万千美景在等你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说，理所当然我的错，令你发现离开半路留下我。为何这么快看清楚，留得这结果？知我是我，无法讨好的人，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，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，我可讨厌到如此刻未真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，知知怎么考验你的操行？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，你不寂寞便嫌我笨？难道我未够好，未懂得热吻足够令你怜悯，勾不起你的兴奋？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，只担心我将我看穿。我怕我以后太习惯了失恋，理所当然我的错，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误。为何这么快看清楚，留得这结果？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，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，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，我可讨厌到如此刻未真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，知知怎么考验你的操行？从前为何潜在你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张文婷这个名字你也许不熟悉，但是一听到她的英文名字 Faye， 你就会想到那个曾经声名大噪的菲儿乐团，就会想到那一段全国上下都在听菲儿的时候。菲儿的首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无论什么时候去听都是一张接近超级精选的专辑。在朗朗上口的旋律之外，音乐主题还搭建出了清晰的画面感，从 intro 的寻梦之途开始，就在自然之声与摇滚气质之间开启了一场燃情冒险。 Fly Away 用神秘的钟声和弦乐为一首 pop rock 蒙上了飘渺的轻纱，在热血之余又多出了一丝凌空的仙气。 Lydia 用神婆气质十足的吟唱带出了吉普赛女郎的神秘与哀伤，那些隆重的史诗般的意象一再被搬出。流浪者之歌夹在了 Lydia 和我们的爱之间，成为了一首相当优秀的 bridge 曲目， 虽然旋律张力并没有那么大，却依然承接了流浪的主题，而且整体颇为悦耳。在两首情绪开合较大的作品之间出现，也创造出了一片安稳的减速带，让听众得以小憩。光芒也是一首关于冒险的歌，冒险本身就是一种光芒万丈的举动了。这首歌曲从反乌托邦的起点出发，到最后又一身热血的出发重寻乌托邦，旋律里那种直愣愣的蠢劲儿，在整张专辑里听来竟然有一些讨喜了。 幸福不在远方， 而后续的那些曲目比如你的微笑、塔罗牌、后乐园、 Revolution 等等，如果没有套上冒险、抑郁或者苍凉的主题，至少也会在编曲上下下功夫，将整体的基调拉向和谐。 未知充满悲伤， 我知道这个时代总是特别的残忍，一些当年金光闪闪的艺人，如果没有持续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好歌，盛名之下也会蒙尘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是飞儿乐团《流浪者之歌》。 是谁的眼泪？